庆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中央报告大会2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由金永仁同志、黄炳瑞同志、朴凤柱同志、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，由党委员长、在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、党武装力量、内阁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、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、战争老兵、平壤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干部、英雄退伍军人、人民军军属、援军有功者、青年学生、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和海外同胞参加。驻朝各国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和武官应邀出席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做了报告。他说，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值得特殊大写的军事奇迹，是我国军民在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、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的领导下，坚信自己的力量，发挥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展开英勇奋战所取得的。祖国解放战争昭示一个哲理，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，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奋起投入全民抗争，保卫祖国的军队和人民是一定会胜利的，是任何力量都征服不了的。他强调，全体军民要进一步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，永远弘扬先军朝鲜引以自豪的胜利传统，为争取反美大决战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而阔步前进。